Ocean 这一首歌来自 DNC，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今天是超级激动，因为今天是6月7号，很多的高考学子们正在考场当中。看了一下，因为已经时间太久远了，我高考那年应该算是大概有7、8年的历史了。那现在呢，其实他们正在进行语文考试，可能会在下午的时候数学，然后包括明天的时候是综合和外语。学生们要加油了。那如果说是一会儿考完试在车上的话，听歌也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昨天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就是说在高考毕业季的时候会有哪些歌曲适合学生们去听。我想到了几首歌，一会儿会在下半时段送给大家。那上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放松心情，听一听这些歌曲吧。接下来这个乐团呢是加拿大的一个雷鬼乐团，他们的歌曲非常天马行空，这一首 Rude 来自 Magic。 Put on my best suit, got in my car, race like a jet, all the way to you, knocked on your door with heart in my head, to ask you a question,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an old fashioned man, can I have your daught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ay yes, cause I need to know, you say I'll never get your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tough love my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爱是两人一张棉被，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说对。爱是送一百支玫瑰，也是让尸体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只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播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都答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播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肯付出的汗水，爱小王子的蔷薇，爱旅途上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最美，它会变成最安全的堡垒。什么比 love 更美？美在只要用心都会学会，不用什么职位，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这首《每个人都会》来自方大同，来自他的专辑就是那张《成月》，当时是2012年，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需要去传播爱，而方大同就用刚刚这种非常轻快的方式去定义了在他眼中的爱到底是什么。刚刚看到了最新的限行信息，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在大兴一中考点新政街路口呢，是市场路口到一中路段，6月的7号8号上午8点到9点，下午的2点到3点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市场路林校北路口到红楼东巷的路段呢，是7号8号上午8点50分到11点30分，下午的2点50分到5点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那么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考点呢，是滨河街枣园路东口至河坊，滨河坊西口的路段，还有包括新丰大街丽园路口向东到滨河街的丽园路口，这些路段都是在7号8号上午8点50分到11点30分，还有下午的2点50分到5点都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现在是高考时间，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鸣笛。那下面这首歌就是非常清新的兰卡带来这一首 Knock Knock。 A second, a minute, an hour, a day goes by. I'm hoping just to be by your side. I'm turning the handle. It won't open. Don't make me wait, 'cause right now I need your smile. Knock, knock. Cause you're not even there.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多少的年华才能浇出一朵花，青春的尾巴托起牵挂不肯离开家，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掉就蒸发，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我傻啦啦啦啦，你说啦啦啦啦啦，倾盆大雨染泪湿你的头发，大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我傻啦啦啦啦，你说啊啦啦啊啊，倾盆大雨染泪湿你的头发，海阔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一朵云嘟嘟，我傻傻啦啦啦，傻啦啦啦，爱过的人在哪里呢？ 这首《沙拉拉》来自彭博，非常有自己个人风格的这种发音方式，也是很多粉丝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吧。就像我们早期喜欢周杰伦一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样的韵味在里面。开头的时候说到过，朋友在问我毕业季大家应该听什么样的歌曲比较适合现在的高考的学生。我觉得其实毕业季面临的可能有离别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而这首歌我觉得想送给大家吧。这首歌是林志炫演唱的一首歌曲，当时这首歌被称为是21世纪新千年毕业歌当中的一个代表作。所以提到林志炫，提到毕业歌，你应该能想起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

总很温柔。 寂寞的时候，这首歌来自程璧，他的一张专辑叫做《早生的灵虫》，而这张专辑的全部灵感都来自一位女诗人的作品。他的诗呢是简单又透明的，像是给小孩子读，但孩子不一定读得懂，好像是写给大人心里藏着的那个小孩。而读完整本诗呢，就了解到他的人生，在那样不如意的生活里，还可以写出那些明亮的句子。刚刚听到这一首《当我寂寞的时候》，就描写了当他感到寂寞的时候想到的那些心事。当我寂寞的时候，其他人并不知道；当我寂寞的时候，朋友在一边笑；当我寂寞的时候，妈妈总是很温柔。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好朋友在倾诉他的心事。今天呢是6月7号，是高考的第一天，在这里祝福所有高考的学子能够取得一个自己心里满意的成绩，轻装上阵。最后一首歌，看看时间要到了，送给各位朋友吧，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时间来听的哈。许巍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魔性的声音，没有人能够抵抗他的声音，这是一种非常自由、非常洒脱而且充满着希望的声音。在这里祝福大家能够在合上笔盖的那个瞬间，有一种侠客要挥剑入鞘的这一种骄傲吧。这一首《曾经的你》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